奉献。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第43章，对峙。启黎眼睁睁看着木佛将军逐渐收紧筋肉，身上正在流血的那些伤口都喷出黑气，血液沾到黑气立即干涸，在将军头盔顶上的那个洞里窜出了1丈多高的黑气，逐渐变成半身的人形，但脸上只有一双闪耀绿色幽光的眼睛。更多的黑气从盔甲缝隙里不断溢出，包围着幕府将军的身体。他单手抓住一个木桩，嘎巴一声撅断，将尖利的木桩斜面朝下，一步步朝着七里走过来。七里挣扎着坐起来，从后腰掏出两只手里剑，使尽力气朝着幕府将军双眼掷去。看着两只手里剑朝自己飞过来，幕府将军竟然也不躲避，只是晃晃悠悠地向前走，手里剑准确地插进他的眼窝里，但是他似乎并不觉得疼痛，插着手里剑的眼窝里也没有再流出血，而是溢出黑气。七里感到深深的恐惧，他再次意识到幕府将军不是人类，而是妖怪。气里没有力气再跑了，嘴里哈的轻叹一声，擦去下巴上的鲜血，静静等着逼近的死亡。气里的心情此时异常平静，忍者的训练项目之一就是蔑视死亡，只是不能为父母和乡亲报仇，这让他心有不甘。突然他感到头皮钻心的刺痛，身体离地，幕府将军抓住七里的头发把他拎起来，另一只手的木桩朝着他的胸口刺过来。 曲里脑海里一片空白，木然等待着死亡来临。如果不是封闭了感情，他很想在临死前流泪，可惜他做不到。咚咚咚咚，一阵沉重的踩踏楼梯的声音，腾格斯从船舱下层跑了上来，左腋下夹着剑门。腾格斯爬上甲板建筑，正看到幕府将军抓着木桩子要戳向心里，他嗷的大吼一声，将剑门扔在一边，晃着满脑袋小辫子，肩膀朝前，冲着将军撞了过去。将军躲闪不及，被腾格斯撞了个正着，不禁松开气里，木桩也顺势偏离，深深地插进板壁里。腾格斯虽说没有将军高大，也是身高力猛，竟然顶着幕府将军飞了出去，两个人撞破板壁飞出屋外，直栽倒在甲板上。才一接触到阳光，幕府将军发出尖利的惨叫声，他双手颤抖着在头上身上乱摸，在甲板上打滚。腾格斯从地上爬起来，发现将军全身上下都渗着黑气，脑瓜顶上还钻出一个黑色人形，把腾格斯吓得嘴巴张得老大合不上。此时剑文扶着七里从甲板建筑里走出来，剑文单手放在七里背上，似乎是在给他治伤。七里感到后背疼痛烧惊，赶紧把剑文推到一边，不让他再碰自己。走到甲板的两个人同时看到幕府将军在尸体堆里打滚的景象，顿时都吓得不知所措。将军身上的黑气在阳光下发出滋啦啦，如同水浇在烧红铁板上蒸发的声音。黑气一接触到阳光，便像被蒸发般化成白气升腾消失。头顶的黑色人形似乎在操纵着将军的身体爬起来，踉踉跄跄地朝着阴影处走去。嗖的一声，一道寒光带着金属破风之声旋转着越过众人，刺穿幕府将军，把他牢牢钉在甲板上。那是一把六尺长的长柄斩马刀。剑王回头一看，只见50余丈之外的龙头船上，判官郎君一只手里还握着一柄斩马刀，看样子刀正是他掷出的。此人的目力和臂力都堪称少有，剑文更加理解为何破军会视他为自己的接班人。被斩马刀钉在甲板上的幕府将军手脚乱动，似乎是想要摆脱斩马刀的束缚，但是判官郎君的力道极猛，任凭幕府将军如何挣扎也难动分毫。阳光把他身上的金色大铠照射得光辉四射，分外耀眼，黑气不断的在流失。他头顶的黑色人形双手捂住绿色双目，尖锐的惨叫着。这时剑门忽然听到哈罗德的声音，用这个打头。只见铜雀手握着金光闪闪的铜雀吊坠，身体外形成一圈金色气泡，正停在船舷不远处的半空。旁边的哈罗德抱着铜雀的胳膊，手里拿着剑门的转轮铳，用这个打头。说完，哈罗德用力把转轮铳朝着剑门扔了过去，剑门紧走几步，伸出双手接住转轮铳。哈罗德继续喊道， 铳内装了银弹，有破鞋之象，是当初一位弗朗基主教送与咱防身的。 剑门打开机匣，果然看到里面填充了3颗银灿灿的子弹。他端起转轮铳，对着幕府将军的脑袋扣动扳机，连开了3枪。3道白烟喷出，3颗银弹顺着同一条弹道朝幕府将军的脑袋射去。将军的脑袋遭受到火药推动子弹的重击，猛地歪向一边，然后就不动了。他的体内不再溢出黑气，从头顶冒出的黑色人形也迅速缩小，直至彻底消失在阳光下。铜雀在一边叹息道， 这是妖气呀、啊、武田幕府的将军，这是堕入魔道太深，所以身体为地府的鬼魅所控制，只是这妖气见不得人世的阳光。狮子刀、紫薇金色大铠只是为了保护他的身体不被阳光照射。 七 机里从地上捡起一把大刀，踉踉跄跄走到幕府将军的身体旁，一刀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顺势踢得远远的。你这是干什么？剑门见戚里砍去将军的脑袋，皱了一下眉头。在他看来，人既然已死，恩怨就此化清，又何必侮辱他的尸体呢？戚里甩去刀上的血迹，示意剑门看看甲板上的天狗众门的脑袋。你知道什么？那些锦衣卫都比你这个公子哥看得清楚，天狗众都是用秘术复活的，如果不砍掉脑袋就无法杀死。我是怕将军也对自己身体施过秘术，万一复活了那就麻烦了。剑文数了数，果然被杀的六个天狗众都是人手分离。哎，话虽如此，人死终是一了百了，恩怨也当一笔勾销了。剑文从腰间掏出一文钱，放到将军的无头尸体上，合掌念往生咒为他超度。七里冷眼看着剑文的举动，觉得真是幼稚又可笑，说道：你的烂好人心又受不了了吧？在日本，明和的摆渡费是6文钱，1文钱够他干什么用的？剑文听了脸一红，又掏出5文钱在将军尸体上排成一排。突然幕府将军被砍下的脑袋咕噜噜原地转起来，剑文本以为是船身晃动引起，很快他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因为将军的脑袋竟越转越快，停不下来了。腾格斯看着乱转的脑袋，以为是剑文刚刚念的往生咒造成的。 你刚刚都念啥了？ 剑文摊开双手表示自己很是无辜。就在此时，分散在周围的六颗天狗众的脑袋也都朝着幕府将军的脑袋滚了过去，聚集在他周围跟着旋转起来。空中的哈罗德鼻翼用力抽动起来，然后惊呼道：是硫磺，是硫磺啊！ 啊，快走！ 铜雀吓得胡子都翘了起来，转身朝着停在远处的巨鲸蓝须弥飞去。剑文见铜雀居然不管还在甲板上的他们，自顾自地跑了，急得直叫： 喂，你这老头太没义气了，带上我们呢。 那七颗旋转的人头散发出的硫磺味道越发厉害，眼见得是要爆炸。没等剑文骂完，一只大手把剑文拦起，接着他的身体离开了甲板。原来是腾格斯飞奔过来把剑文夹住，又伸手把七里夹在另一边。就在腾格斯双脚离开大安斋船的船舷，奋力扇动翅膀的瞬间，七颗人头发生爆炸，红色火光笼罩了大安斋船的甲板，吞噬了甲板上的尸体。爆炸从甲板一直延伸到船舱，引燃弹药舱的火药，引起连锁爆炸。大安斋船在十几秒内被炸得4分5裂，断成几节，沉向海底。七里扭头看着大安斋船化成碎片沉入海底，眼睛都不眨一下。只是瞪眼瞪得久了，两行泪水沿着脸颊滑落。爆炸将腾格斯震飞出10几丈远，所幸他皮糙肉厚，没受什么伤，只是失去了平衡，一边翅膀的震速减慢，三个人一起掉进海里。腾格斯在水里玩命地扑腾，喝了10几口水，两只手仍然紧紧地抱着剑文和七里。一条海船停到他们身边，船上的人7手8脚把他们三个捞了上来。剑文一看，原来是沈提奇和一众水手把船驶回来救了他们。他想起沈提奇也是绑架自己的元凶之一，不爽地问道：沈提奇，这是要将我交给日本人还是交给胡大人呢？沈提奇尴尬地干笑两声，搓着手说道： 太子此言诧异，小人也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啊。 剑文哼了一声，转身去看趴在甲板上吐水的腾格斯。随从的小锦衣卫看腾格斯吐得昏天黑地，七里身体带伤，战力有限，剑文又手无缚鸡之力，动了贪念。他对沈提奇说道： 大哥，要不把他们拿下，这功劳 可就是咱们独占了。沈提奇憋着嘴瞪了他一下，低声说道：傻小子，现在周围都是破军的人，一不小心命都没了。眼看正提督要到了，待会儿肯定和小郎君打起来，咱们两头下注，若是正提督赢了，咱们把这三个人送去正提督那里，若是小郎君赢了，咱们送回去也不吃亏。再说了，玉玺的下落也要问清楚。那李千户的死，他自家和倭人争功被杀了，形势那么乱，谁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说吧，沈提起又站到剑文身边，咳嗽两声引起对方的注意。这次他点头哈腰地问道：太子爷，小人是特地回来救您的，小人也是一番好心，只是我看卢舍夫纳斯抢走了传国玉玺。剑门头也不回地冷然说道：沉了，唐克斯只顾救我，没来得及将玉玺救出，卢舍夫抱着玉玺和船一起沉了。如果见闻此时看看沈提奇的脸，会发现他面如死灰，无比沮丧。扑通一声响，沈提奇的随从锦衣卫跳进了海里，他的衣服不知何时已经脱了下来，整整齐齐叠好了放在甲板上。 哎，快拉他上来，这潜下去非得淹死不可。 沈提奇急得叫水手们去捞人，甲板上乱成一团，官船燃烧着，在蓬莱的龙头船旁沉没。判官郎君朝大明水师驶来的方向张望，只见数百艘船只的大舰队在快速逼近自己的船队，由50余艘英船组成的快速先头舰队排成楔形，刺破海浪高速靠拢。此时判官郎君若是命令转向撤退，整个舰队的侧翼将完全暴露在敌舰队射程内。在海上做过战的人都知道，敌前转向是多么危险，敌人只要一次齐射就足以让他的舰队崩溃。部下在焦急地问判官郎君： 大人，怎么办？撤退还是迎敌？ 这支舰队4-5千人的性命此时都握在他的手里。判官郎君攥着斩马刀的手渗出了汗珠，但是他已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判官郎君下了最终命令：不要转向，准备迎敌。21艘船只全部以船头对着来犯的大明水师，船首下方嵌在水下的黑色铁冲角对着敌船，一旦开战，他有信心在第一次冲击中消灭50条英船中的1/3。50条英船在逼近判官郎君的舰队时逐渐减慢船速，船上躲在竹盾后面操着火铳和小炮的明军头盔上闪亮的尖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双方隔着数十丈海波竟成对峙之势。明军英船舰队的当中主船上，一名胖胖的中年军官探出头来，他抬起盘着蜜蜡手串的匪首，让整支舰队停了下来，朝着判官郎君的坐船喊道： 小郎君一向可好啊，小将是王参将啊。 判官郎君和王参将素来相识，知道他是正提督手下的亲信，自己在南洋做海上生意时和他多有来往。 啊，原来是王参将，王参将来此有何公干呢？竟然摆出这么大的阵势。 判官郎君一面说着，一面越过英船组成的先锋舰队朝后看，正提督主力舰队船帆上的花色已然清晰可见。王参将站直了身子，在竹盾后面露出半身身子，嘿嘿地笑着说道： 小将这次是跟着正提督前来，想和你家靖王爷叙叙旧啊。 判官郎君哼了一声，这靖王乃是破军对外的官方称呼，多出现在两地文书里面，平时大家都是管他叫破军大王，谁也不爱叫这文绉绉的称呼， 乍一听还真有些不习惯。判官郎君回道：我家姓静，你家姓明，你我两家井水不犯河水，这南阳极南的化外之地本也不属你大明管辖，老爷们自在此快活度日，你们因何犯我疆界啊？说罢他又用斩马刀抑制王参将身后的大船队。再说前来叙旧，为何带这么多战船呢？王参将单手扶着腰刀刀柄，另一只手盘着蜜蜡串，不无得意地笑道：啊，哈哈，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尊管的主人也是在大明做过官的，自然当知道南阳之地对我大明有多重要。你家主人我尊称一声靖王，说到底也不过是先帝派遣开拓海疆的一名官员，如今我大明新帝登位，劳烦你们代管这南阳新土之地多年，如今自当奉还我主万岁。我大明水师主力机制，使食物者方为英雄俊杰，你我相识多年，你也好好劝劝你家主子来降，也不失封妻印子嘛。 要战便战，何必多言，南阳之地乃我等一刀一枪搏出来的，岂可简单奉与他人。判官郎君砰的一声用斩马刀的刀出了一下船甲板，言语甚是平静，身上的阿巴斯朝风格铠甲分外醒目。他身后的众部下见主将要决一死战，也都高举兵器朝天呼喊，周边20条船上的官兵见主船上呼喊也都跟着喊叫，海面上一时吼叫声此起彼伏。王参将听罢脸色一变，他内心却是不想真打起来，出言恐吓不过是想要判官郎君惧怕。见判官郎君反生敌意，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恨不得想抽上自己20个嘴巴。王参将的口气马上转了下来，赶紧说道：小郎君莫要着急，你我相识一场，我也是一番好意啊，不想蓬莱生灵涂炭，我大明水师主力战舰数百，人马近50000，这要是打起来，你们这点船只只怕瞬间就要化为齑粉呐。说着王参将指着判官郎君所坐的龙头船说道：就凭这仿造的40船，虽说青龙船不在，但我大明水师尚有白虎、朱雀、玄武3船，你们如何能对抗？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却没事 我们像离空的箭，失去归处的飞蛾，家是什么，浮在半空的灯火，远方的梦会成河，城市霓虹色的漩涡，我还相信着

我大明水师主力战舰数百，人马近五万，这要是打起来，你们这点船只只怕瞬间就要化为齑粉呐。说着，王参将指着判官郎君所坐的龙头船说道，就凭这仿造的四灵船，虽说青龙船不在，但我大明水师尚有白虎、朱雀、玄武三船，你们如何能对抗？原来破军自从建立蓬莱以后，请来诸国的能工巧匠共同研究他带来的大明水师四灵船图纸，只是这四灵船都是有船龄计算的奇船，即便能仿造出外形，也难以仿制出内核，是以破军最后放弃了制造灵船的企图，结合机关之术仿造四灵船，造出四艘机关船。虽说比不得真的四灵船，也在南洋纵横捭阖，称一时之雄。此次判官郎君乘坐的这艘龙头船，便是仿照剑门的青龙船所造的走蛟船，剩下还有酸泥、雷鸟、霸下三船。四艘船的性能皆与四灵船相近，走蛟动力最强，酸泥武器最强，雷鸟可在空中滑翔，霸下装甲最厚。判官郎君自然知道，这四艘机关船远不能同真的四灵船相提并论。他再次朝着王参将的先锋船队后方望去，只见大明水师的主力船队已经到达王参将身后一里左右处，数百艘功能速度不同的船只按照旗色左右分开，正在布置水阵。可以看出，明军两翼遥遥展开，正要布置出鹤翼阵型，已将判官郎君这小的可怜的舰队完全包围。斩马刀再次被高高举起，然后缓缓指向已然出现在视野中，在三层护卫船队之后的正提督宝船。判官郎君下定必死的决心，要带着这21船部下对十余倍自己的敌人发动决死攻击，杀进敌阵，直扑宝船。在蒸汽动力和齿轮带动下的走蛟船，16只轮盘开始加速转动，准备突进。20艘辽船紧紧跟随，三角形的黑色铁冲脚刺破水面，像20匹被勒紧缰绳的骏马，只等判官郎君的斩马刀落下，便会纵体奔驰。谈判破裂让王参将面如土色，他赶紧挥手让部下们准备撤退。他的鹰船虽然速度快，火力和装甲都极差，完全抵挡不住蓬莱船只的冲脚攻击。这时只听轰隆隆隆，远处蓬莱方向发出四声巨响，片刻后四个拖曳着长长火尾的火球，山崩般的轰鸣撕裂清空飞行，云海为之扰乱，在高空中划出四条巨大的白色弧线，四个黑影落到大明主力船队和先锋船队中间海域，在方圆一里激起四根似乎要高耸入云的水柱，造成的涟漪不要说靠近的船只，连在一段距离之外的舰门所乘的海船也被波浪推得不停颠簸。鹰船船身狭小，几层巨浪袭来，立即七零八落，完全没了阵型，许多明军甚至失足掉进海里。王参将在甲板上站立不住，抱着桅杆狼狈不堪，头盔要不是扶得紧，早就掉进海里。等船只晃动稍弱，他赶紧扶正头盔，指挥部下救掉进海里的士兵。不远处判官郎君的船队停止了进阶，甲板上的士兵们都在欢呼咆哮着，高举的武器在阳光下耀人双目，几乎让王参将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眯着眼睛仔细看，只见判官郎君的船队背后出现了近百条战船，这些战舰阵型严整，当先一条大船是一条不亚于宝船的巨型战船，随行所有战船的桅杆上都高扬蓬莱的旗帜。难道是蓬莱本岛的主力船队？王参将又扶了一下滑落的头盔，仔细观瞧，果然在那艘巨船上看到了身披紫色大氅的破军，正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凝视着正提督的宝船。判官郎君见破军的巨船从旁边过去，朝着船上的破军激动地大喊道， 蓬莱已经改变完形态了吗？ 破军微笑着点点头。哈哈，多亏你拖延时间，正提督的船队现在全都在蓬莱的主炮射程内。 破军身旁一名小校指着大明水师的船队喊道：大王，你看那边。破军凝神望去，只见前方先锋队的鹰船左右分开，正提督的宝船将船阵抛在身后，单船突出到了阵前，正提督正站在船头。见敌人主将出现，判官郎君激动地请令：要进攻吗？破军伸出手指摆了摆，制止了判官郎君。巨船也从蓬莱的船阵里单独驶出，破军紧了紧身上的大氅，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两船渐渐靠近，在只有距离不到十丈远时停了下来，两位统帅都向前迈了几步，尽量让自己站到船头的最前面，四目相对，默默无语，似乎有千言万语难以道尽，又不知从何讲起，唯有衣袖和虚然在海风中飘动。郑提督首先打破沉默，用平和的声音对破军说道：王贤弟，别来无恙啊。第四十四章重逢。宝船上的明军水师将兵们面面相觑，都希望他们的长官能给出恰如其分的指令，但是军官们也同样的彷徨不知所措。有一名将官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腰间的火铳，被王参将恶狠狠地瞪视阻止了。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们几个月前从泉州出航时，上头明明宣布过此次出航的目的，一是擒拿朝廷侵犯及其余党，二就是平定南海的新开海疆。如今控制着南海海疆的蓬莱伪王破军就在眼前，为何长官倒不许他们动手了呢？更为古怪的是，郑提督让他们所有人都离得远远的只准看，自己倒和那个伪王脱了鞋子盘起腿坐在宝船船头聊起天来。的确，不要说明军不明白，就连蓬莱的官兵也不明白，他们的老大这是怎么了？无视了两军对垒的战船，只是和郑提督打个照面就跳到对方船上。这两个人并排坐在宝船船头看日落，还都把脚搭在船外，仿佛是少年郎打鱼归来，说个三两句闲话就各自回家。晚霞将天空中鱼鳞状的云都映成了红色，太阳也变得不像白天那般耀眼到令人难以直视。坐在船头的郑提督和破军脸上身上都被投射了一抹红，仿佛抹去了两军的界限，也抹去了那些奔波海外的岁月。破军手中的黄铜烟袋锅里一闪一闪地燃烧着烟叶，他一脸享受，仿佛袅袅升起的白色烟雾将他带入了仙境。破军吸了两口，把烟袋锅递给郑提督，郑提督接过来也吸了两口，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破军在一旁哈哈大笑，郑提督皱着眉头把烟袋锅倒着递给他，说道：此物吸起来呛得很，也不知你是怎么习惯的。破军接过烟袋锅又吸了起来，对郑提督说道：这东西叫烟叶，我初时吸了也像你这般不爽利，日子久了倒是觉得飘飘然舒服的紧了。海上湿气大，吸一吸觉得全身从里到外都暖和。郑提督受不了烟叶子燃烧的呛人气味，忍不住用手捂住了口鼻，说道： 说此物吸多了，对身体大为不好，吸多了，阴气会深入五脏，久之，五脏变黑，生出剧毒，待到骨髓也变黑，人就没救了。我看你还是少吸为妙。 破军见郑提督对烟叶气味深感不适，倒是斗气般的又多吸了两口，这才说道： 我若是死了，岂不是省得你脏手，也省了被人说你兄弟迷强，那朋友的人头去换乌纱帽，到时候你风风光光的给我办场葬礼，再把我手下都收拾掉，那才是一举两得。 破军点破了郑提督此来的目的，郑提督倒也不觉得张狂，语气当中反倒有些责怪的意思。 你我兄弟十几年未曾相见，此次重逢，说好了不谈正事，只叙旧。 破军回身看了一眼聚集在甲板上的明军将士们，戏谑地说道： 你带来这许多人马，个个虎视眈眈地看着，太久了，只怕哪个贪功的上来一刀把我砍翻，拿着我首级去请赏，还怕不能封个万户侯吗？ 破军把烟袋裹在船帮上，敲干净烟灰放在一旁。他看出郑提督方才欲言又止，显然是有话要说，于是又继续道： 你我都不是当年的小孩子，各家自有心事，何不拿出来说，吞吞吐吐，反倒不似是兄弟所为。 郑提督见破军直言不讳，若是再不说，倒显得自己小气，这才说道： 那好，话说至此，我也直说了，先帝猝然病逝。 病逝？不是你杀的吗？ 破军打断郑提督的话，凑到他耳边，用手比成手刀，轻轻在他手腕上一斩，笑着说道： 嘿嘿，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呀。 郑提督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声音有些尴尬： 是先帝死于意外，金上继承大统之后。 破军再次打断郑提督： 是燕王。 他说的燕王正是当今皇帝，这位子本该是剑门来坐，自从太子失踪，重臣们公推了太子那位镇守燕京的叔叔燕王做了新的大明皇帝。这位燕王原本是镇守北境燕京的藩王，勇武好战，手下兵强马壮，和朝内官员也结好甚多。他继承皇位靠的不是德厚才高广泛人望，而是他从北境进京奔丧带来的10万大军。满朝文武推举他为帝，大都是畏惧这位王爷的兵权。十几岁少年入禁军，说是破军和郑提督皆为见习军官，但实际上太祖高皇帝对待这些小军官们几乎等同于义子，平日里他们都是同朱小王爷一起读书训练，接受赏罚。在那个时候，破军同燕王颇不对付，两人经常打架，燕王几次被打哭，去找祖皇爷告状，可祖皇爷听了只是笑笑，从不肯处罚破军。如今这位爱哭包王爷篡位做了皇帝，破军即使看他不起，是以不肯随郑提督叫他金上。见破军一句句顶自己，郑提督也觉得难堪，只是他知道这兄弟的脾气逆不得，也只好顺着说道： 是是燕王。燕王如今掌管天下，四海并不宾服，众小国观望不前，是以要以威加于四方。兄弟你本是先帝时来南阳为国戍守海疆的，如今这南阳的地盘虽说是你所开，可在燕王看来，蓬莱不只是一个伟大不掉的藩镇呢。 破军呵呵呵地笑起来，笑声当中满是不屑的意味： 藩镇，我当初做的是祖皇爷的官，祖皇爷驾崩，我这官也就做到头了。只不过我念着祖皇爷的诸般好处，自愿替他家束手南阳而已，又不曾拿得朝廷一文钱的好处。他燕王倒是个藩镇，吃朝廷喝朝廷，临时反咬一口，自己倒做了皇帝。我不认他做什么皇帝，我只认他是北境燕王，这南阳我也是靖王，大家平起平坐都是王，谁又该听谁的呀？破军对当今皇帝出言不逊，若是换个人，只怕早就要抽出刀来，当着手下士兵和他大战300回合，表表对皇上的忠心。郑提督倒是不嗔不怒，继续说道：“王贤弟，你听我讲，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今大明在金上，在燕王之下，国力日趋强大。此次派遣愚兄率领水师南下远征，正是为了荡平南阳，为大明树万世威光。其实燕王要的只是个面子，也并非一定要夺你的蓬莱。只要王贤弟你稍稍低头称个臣，加上愚兄的面子，便封你个真靖王，世代永贞南阳，也非难事。”破军看也不看郑提督，说道：“哼，你的面子，三朝元老自然是有面子。”郑提督历经祖皇爷、先帝和燕王三朝，前后支持后两任皇帝登基，破军说他是三朝元老，自然有讽刺之意。郑提督长长叹了口气，似乎是想要吐出这十几年来自己在官场委曲求全、战战兢兢的怨气。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知道自己这位贤弟的脾气倔强得很，既然连燕王是当今皇帝都不肯认，要他低头自然更是难上加难。沉默了好一阵儿，郑提督这才再次开口道：“那你是不肯臣服大明了？”“我闲散惯了，过不得有人管着的日子。”郑提督说道：“好吧，此事就算了，我回去和燕王再商议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郑提督直起身子，向着对峙的两军侧旁站在锦衣卫的海船上朝这边张望的建文看了一眼，说道：“把那孩子交给愚兄带回去如何？我就说是贤弟你交给愚兄的，燕王也算得了面子，讨伐蓬莱的事也就糊弄过去了。”破军双臂抱肩弓着腰，对郑提督的提议矢口否定：“不给。”郑提督点点头，双手放在膝盖上望着前方，说道：“好吧，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出海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点半到2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记得当年大闹天宫还用说 从不会爱我，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惹了报应，惹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又不接连兄弟，你想破我的人其实二逼，怎么会有我你问我要命，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门铃，我又不接连兄弟，你想破我的人其实二逼，怎么会有我你问我要命，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我的何方要我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我脑海似更清静，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个节点修炼，比想破我的人其实二逼，怎么办让我离我不要脸，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命，我有个节点修炼，比想破我的人其实二逼，怎么办让我离我不要脸，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对的地，一起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但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再以为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